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点02分3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你好吗？刚才我们的电乐声有一种鬼畜般的效果，所以也预示着今天的10点答录机有一种玄幻的色彩。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你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和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了吗？想要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以下几种方式。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搜索10点答录机，在花椒上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和你一样还没有在周日晚上10点钟洗洗睡的小伙伴，在睡觉之前安眠之前，我们需要一块糖果，而这块糖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呢？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给你一颗安稳的糖果，要不要？如果有一颗安稳的糖果放在你面前，你会不会要呢？这好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糖果本身味道很好，甜甜美美，但是用安稳来修饰它，因为安稳本身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舒服的自在的状态，但是安稳本身也预示着未来的每一天似乎都是可以预计到的。 Mr. 叶，对呀，是一块杰克糖，只是今天的这块糖是一颗安稳的糖，你要吗？或许在之后我们每一次隔三差五的就会来一块糖，而这块糖呢，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心中的期待。晚上好，在路上2016啊，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熟悉的布景，一盏复古的小台灯，还有旁边的一个 老式的黑胶唱片机，看到这个布景就会知道是十点打录机来了。我突然想到我另外搭档周准，我们说是搭档，但更多的是一种隔空搭档的状态。他负责星期一到五的陪伴，而我负责星期六日。在刚才听我们的明年的新节目片花的时候，听到了他所在的十点打录机，也就是今年的星期一到五，明年还会再延续。我觉得那句 slogan 特别好，叫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那我们也借由刚才说到的那种发光的状态，来把今天的十点打录机光的感觉延续下去。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是因为有你们在，哪怕是一点点微弱的光。来自华晨宇，微光。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我 叫了华晨宇的昵称花花。在路上2016说，安稳没有什么不好，但内心有不想安稳的个性，是人生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吧。 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在黑暗的夜晚静静地为你去孤独地照亮，就让我是一道微光，能让你拥有灿烂的锋芒，在寂寞的时分，无论飞向何方，我也会绽放，给你无限微光。 微光来自华晨宇。 Mr. 叶说，安稳可以，安逸不要。很好奇你的理由啊， 安稳可以，安逸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或者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给你一颗安稳的糖果，你要不要呢？刚才在路上2016又是用非常辩证的说法说啊，根据不同的阶段会不一样。那么我要直接更直接的问，现在的你如果有一颗安稳的糖果要不要呢？这个时候就不可以打太极咯。好像这个是跟杰克唐学的吧，每次在节目当中杰克唐被问到你是怎么看的呢，杰克唐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没有给出自己的非常心中的答案。因为很怕误导大家，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想干脆给一个比较中立的说法，就可以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那接下来以后我们定个规矩好不好，所有的话题杰克唐也要给出自己的答案。在路上2016说现在要想要稳稳的幸福，很期待，期待那个稳稳的幸福，还是杰克唐的答案呢？Mr. Ye 要哦。一海贼王要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接纳自我。哎呀，这一看又是一个打太极的本人，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接纳自我了吗？这样问是不是或者应该这么说，你要不要，然后你是否接纳自己了。我先说我的吧。好，因为刚才瞎说期待杰克唐的答案，我现在不要。说的就是现在的想法。当然杰克唐比较善变，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有变化，但是我想这个答案至少从小到大还没有变过。如果给我一颗安稳的糖果，我会不会要呢？我仔细地想了又想，我不要。因为似乎安稳就像一个温床，如果每天我都能够去想到预料到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太无聊了。所以我喜欢每一天都可能会不一样，虽然不够安稳，但是有惊喜。好了，我说完我的答案了，但是我的答案绝对不是标准答案。瞎说，我也觉得杰克唐不要。好吧，算你了解我，不白当听众。现在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而今天实际上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故事要讲，杰克唐的故事盒来了。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冬天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虽然外面有寒冷的风，但是只要坐在屋子里就会觉得阳光好得不像话。这是一家咖啡厅，阳光好得让人更愿意懒洋洋地窝在一处贪婪这一刻的喘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人生嘈杂，放眼杂观，如此方可世事，洞明而不尽之也。能闹中取静，乱中得忧，一弥足珍贵了。他对面坐着一个扎着马尾看上去充满活力的女生，位子旁边放着一个28寸的旅行箱。女生微低着头，眼睛不经意地看着桌子上手机的时间，倚靠在单人沙发上读着一本书，偶尔用笔在书上划了两下，似乎并不理会时间的漫长无聊，不时也会抬起头来看向窗外， 如今是在哪条街上，外面来来往往擦肩而过的人，或是环绕一眼四周，借以得知自己现在是处在人生的哪一刹那，有意又或无意。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坐着，他可以看到他看书的时候专注的鼻梁。他之所以给了他更多的关注，除了因为他坐在他对面以外，是因为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在这一处，这个女孩提供了一份安静的气息。这份安静不经意间拉开了你与他，他与周遭的视野空间。阳光照耀下的他是亮眼的，生命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充满洒脱，极具个性。有人说了实话，哈，姐姐好像不适合梳起头发。还有说杰克姐姐今天很文艺，是因为扎了马尾吗？来点音乐，缓解一下尴尬。其实今天有思来想去的说，要不要把头发扎起来？因为其实就连是很熟的同事朋友都很少看杰克堂把头发扎起来，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能够看到杰克堂直播的你们都是很难得看到杰克堂扎头发的。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但是呢最近开始就像刚才一海道说的，接纳自己了，觉得任何一面似乎都是自己的一个部分，哪怕是那个 大脑门高高的发际线。我家猫猫叫汪汪，已经不想要飘着的感觉了，想要落地，所以我要，对，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给你一颗安稳的糖果，要不要？所以我家猫猫叫汪汪是要的，对吧？好嘞，哈，刚才又被你逗笑了，好喜欢看杰克糖戴着耳机陷入沉思的画面，不过也可能是画面卡了，不，也有可能杰克糖真的在沉思，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是那种就算现实没有发生任何的波澜壮阔，自己的头脑当中也会有内心戏的那种，就是一个人也不会无聊，因为脑海当中的演出永远都不会停。再度是2016，有安稳到不安稳的环境是需要勇气的，有安稳到不安稳的环境是需要勇气的。就斑马王子这辈子没有见过姐姐梳头发啊，所以你这辈子怎么会到今天为止吗？没有了，开玩笑，一辈子长着呢，什么都会见到的。回应刚才说到的，由安稳到不安稳需要勇气，其实由不安稳到安稳也需要勇气。只要是变化，只要是和自己以往的状态所不一样的，可能都需要一些勇气吧。因为变化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你要承担选择之后的结果。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问题，给你一个安稳的糖果，要不要？不管是要还是不要，只要你心里面认为那是你心之所向就可以。所以今天的问题依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畅所欲言，想到什么都可以慢慢聊。人生的目标不同罢了，对啊，就比如说在某一刻你可能就会天天的想着某个人。 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把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上天天都 上天天都在晒，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享受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地你说我有多爱你。 一首很经典的《天天》，来自陶喆。刚才有看到在路上2016很长的一段回复，很想要认真的回答，但是在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话题留到下半时段好好聊，因为激发了我很想去和你回应的部分。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在路上2016说了什么。有些工作的确是可以一眼看到未来的稳定的工作，但内心又期待新的突破。从稳定到不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承担未来选择的后果，怕后悔，因此会犹豫不定，有时候甚至会不知所措。怎么办？怎么办？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感叹呢？当听到了2016的这段有点彷徨，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时候，这首歌不是回应，只是刚好到了这里。这歌名字叫才华有限公司，来自金文琪。对，这次没说错，我老是把他名字说反。让我们听完这首歌回来等着回应。 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 给你一个安稳的糖果要不要，也期待你的回应。一会儿会是广告时间，在之后我们会回应在路上2016。 Mr. 叶说，我从来不觉得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什么才叫真正的稳定呢？通通都是好问题，就让我们来聊聊这颗安稳的糖果吧。一会儿见。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糖。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给你一颗安稳的糖果，你要不要？看到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的在说很多自己的感受，我在看依旧斑马王子啊，你恐怕不是认错人了吗？还是我突然间忘记自己，我真的有配过斯巴达克勇士配音吗？真的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当然有可能你说的是纪录片吗？如果是的话也有可能。哎，有的时候看杰克堂的生活呢，就因为每天都不太一样，导致记性也不是特别的好。每当别人问最近你干嘛呢，然后头脑总是一片空白，仔细的去搜寻最近我都在干嘛，好像那种忙碌的状态虽然会让我觉得每天耳目一新，但是同时如果拿捏不当也会有那种疲劳的疲累的感觉。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好好回应一下，哎，怎么刷没了啊？不行，我要找到刚才我说要好好的回应一下在路上2016的那段长文字，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我想可能看到这段文字很多人也会有自己的意见想要去发表。找到了，有些工作的确是可以一眼看到未来的稳定的工作，但内心呢又期待新的突破，从稳定到不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承担未来选择的后果，怕后悔因此会犹豫不定，有的时候甚至会不知所措，该怎么办呢？从小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被教育说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儿，所以似乎我们被这样的定律束缚着，去想到了这个年龄差不多也该稳定下来了，到了这个年龄差不多也该怎么怎么样了，所以这些规则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要去选择稳定，但其实安稳与否、稳定与否并不是事情的关键，也就是说即使你要一颗安稳的糖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是你真的想要。如果你说我不谙世事、不谙现状、不想要一颗安稳的糖果也是可以的，前提是你是真的不想要，而不是逃避或者麻痹自己。那么问题来了，就好像 Mr. 也说的，什么算是稳定呢？我们又如何界定我们的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呢？当我们要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承担后果，所以我们会犹豫不决啊，因为怕一步错步步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不着急，在此刻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就今天，或者给自己一个强烈的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段逼自己做一个决定。有的时候是在慢慢的寻找的过程当中，但是寻找似乎也得有迹可循吧。这个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如果刨除一切的现实的因素，10年后或者20年后的自己，你希望自己是什么状态的？如果还是觉得很空泛，你甚至可以很具体的去假想10年后的某一天，比如说10年后的今年是2019年，好，2029年的12月，今天多少号？2029年的12月9号星期，不知道是星期几。总之那天的你，从早晨开始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是10年后的自己，你希望他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越具体越好。然后去看看在你描述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要素，有什么是你可以向今天的自己借鉴的。海贼王说，我提个建议，少向他人提建议，管好自己。 还有看看，这是依旧斑马王子。姐姐应该前面留一点头发，谢谢你的建议啊！刚刚那句话是不是回应斑马的？所以哎呀，现在音乐突然间戛然而止，而我们的话题突然从安稳变到了头发，似乎就这么成功的歪楼了。2016在路上，似乎明白了很多，感谢，谢谢你的信任，谢谢我们可以在十点答录机有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分享彼此的心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遇见我，来自曹芳。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那个你最想要的、最想要做的自己。一条很重要的留言，瞎说，我觉得给我一个安稳的糖果我不要，因为是外在给我的，我更希望自己内心真的想要安稳，我才会安稳吧。这个也许比较自我，目前就是这么想的。恭喜你这么自我，因为其实我们一生都是要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嘛。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然后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尼克阿伟的糖果是出自于杰克糖的故事盒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延伸，所以我们要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他对阿成说，离开咖啡厅去外面走走吧。于是他们就沿着一条街闲逛。想起初见阿成，18岁，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阿成的头发黑色，也扎着马尾，站在阳光下冲他笑，浑身上下都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括弧截取今天杰克堂扎马尾是有杰克堂的故事盒的召唤的，括弧闭。阿成曾陪着他一起幻想过理想中的生活，看着阿成努力生活，想要在毕业的时候留在这座城市，听他热情洋溢地幻想着说想要穿漂亮的职业套装，像那些拎着包包穿梭忙碌在办公室小隔间的 office lady。 而当毕业那天，阿成决定离开这座城市，为了追随他心中义无反顾的爱情时，阿成写过一封信给他，大致是他选择了为现实妥协，决定要回他的家乡，接受一份极其平凡的工作。也许在经过城市间的尔虞我诈之后，他决定放弃理想的生活。或许简单的生活能让他觉得更轻松一些。剩下的就是阿成能给他的真心实意的祝福。Last train。 好在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一劳永逸的选择，选择过后我们真的就不能后悔吗？真的只有 last train 吗？赶不上这趟末班车还有下趟飞机吗？是2016说，有时候从事一份工作似乎整个人都沉浸在一个环境中，但我觉得偶尔也要做一个局外人，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未来想变成什么样的自己。

今天的话题是我又有一次深入思考的机会，三思而后行，相信未来会更好，当然一定会更好，因为我们的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前走。现在呢，我想稳稳地睡上一觉，开启新一周的工作，晚安。那我想应该先要祝你有一个安稳的晚上，这颗安稳的糖果怎么着也要给你。这是来自陈珊妮的《幻觉》。有的时候当我们身处幻觉当中，因为它太美好，所以不相信，醒来的时候又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其实哪有什么浪费之说，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幸福，也没有永久的痛苦。所以如果开心就好好享受，如果难受也好好的沉浸在当中，去体会它给你带来的警示。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觉得心里有些难受，一定是现实当中哪里出了问题。去解决那些可以解决的，解决不了的就交给时间。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丧啊？但并没有，想说晚安。所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想想播什么呢。嗯，把音乐先把它收起来，然后对，好，就这首吧。嗯，靠近一点。希望每一次的十点答录机都可以让你和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靠近一点，当然至少有一点靠近是肯定的，就是每一次十点答录机的过程当中，都让我和你们，你们和你们十点答录机的小伙伴们靠得更近了一点。希望我们每一周都会有新的东西喂养自己。晚安各位。靠近一点，来自旅行团。 就难睡去。